们先讲这个三细项，然后呢，我们把新意识，上次讲完新意识，然后我们先讲三细项，趁大家头脑清楚的时候，然后啊，我们把第五处那个第五处真心，其实是阿难真心佛陀破妄，逻辑讲一讲，第五处并不难。那么剩余有时间呢、啊，我们来讲讲十二因缘，让大家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怎么投胎进来的，它跟我们的这个三细项啊也有一些关系，所以我们大概把 sequence 比较简单的放到最后面，比较简单比较有意思的放到最后面，这样大家不会睡着。好，那我们现在啊，你有几张讲义，你最好能够在你放在你前面，有一个三细项，一个六粗项，那么一个五蕴你还是摆着吧，还有一个十二因缘。那么还有第五品的经文呢、啊、这样子我们今天晚上就比较有多元化一点，我现在在想办法说一个小时的内容怎么样让你们有吸收到的东西，但是又不要觉得太枯燥，然后不要睡着，然后下次不肯来上课，所以我先想办法做一些 mix 不同的内容，有点多元化。那七处真心啊，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五处，那么第五处啊第四处是最难的。那第四处如果还有人搞不懂啊，我觉得我们班有几个人啊，我觉得肯定弄懂了，一个是 Linda， 一个周文金，一个 Carita， 那你们可以 offline 去，我自己 volunteer 他们三个，他们没有 volunteer， 我自己 volunteer 他们，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还有问题你也可以来找我，然后我觉得那三位应该也懂了，所以大家可以互相帮忙一下啊。那我们先来看看三细一下，我上次应该有跟你们讲三细六粗啊，这两张纸啊，三细项放在左边，六粗项放在右边。那么三细项它原来有一个迷啊，一个觉一个迷，那个迷啊你要把它放到六粗项的最右边，因为这两张纸其实是 complete 放在一起，最后就可以帮你把解释你一开始怎么从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所有人其实最原始无始以来的状况的状态，怎么开始滚滚滚滚滚，最后滚到六道轮回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啊蛮重要的，我们今天稍微讲一下，以三细项为这个重点，原因是第五品啊，这不是第五品，第五番那个破妄啊，就是在讲三细项的概念，所以先把这个概念讲清楚了，我们才能进去破妄，或者你不知道阿难跟佛陀两个中间在扯些什么。好，你看啊，最左边其实我们讲过，那是我们原来无始来的那个真如本性啊。或许谁能够在我们那个群组上面，就多那个微信，拜托谁能够写个简讯说让他们知道说要 call in Zoom， 我怕他们有些人又跑到微信去了，我担心了，所以可能谁麻烦帮忙一下。那个真如本性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你听了如来藏啊，或者是我们说哎呀真心本性啊，这个或者我们说明心见性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心性啊，其实就在这边，是我们原来大觉的状况。 OK， 一令也上来了，是我们原来大觉的一令。我们现在讲三细项，三细六粗，所以先把那个两张讲义准备好。那么我们在讲这个三细六粗，对，那个真如心啊，是原来是光明的。你要知道他那个状态啊，我们在十番显见啊经文比较后面啊，会将这个真如心的状态啊讲得比较仔细，但是我们讲金刚经啊或者之前讲你都知道，最原始的状况啊是一个大觉的状况，如如不动啊，光明真空。哎，问题出在啊，你就一念不觉啊，忽然出现了一个妄念，这个妄念啊有古大德说啊，就好像你戴了一个太阳眼镜啊，戴了一个眼镜，有色的眼镜，哎呀，你一开始啊看着或觉知着外面的所有的一切啊，开始从光明啊变成了黑暗，或者变成了暗淡晦暗，不再是原来的光明。你可能原来见到的影像啊都还，就是说你原来的觉知都还在，但是光明变成了晦暗，而且啊因为你的这个一念不觉啊，就是你那一念的忽然起了一个妄念，哎，没有原因哦，就好像大海啊忽然平静，本来是平静无波，就忽然吹起了这么一个无名风，哎，刮起无名风啊就出来了一个小水泡， 那个小水泡就是那个无明。我们呢、啊、因为这个无明，因为这个无明，我们的人生啊的轨道，我们的所有生命的轨道就起了变化，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小水泡。小水泡起了一个小水泡，没办法完全止息，所以一个小水泡变成两个小水泡，变成三个，变成无穷无尽的水泡。后来啊，我们就以为这个小水泡就是那片大海，那所有生命的轨迹啊因此而转变。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在那第最初的那一念无明。所以啊，真正要修，把它修回去，修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希望所有的小水泡都一一止息，到了最后那一个小水泡都止息的时候啊，又回到了回归到那平静的大海，你就又回到了原来的真如本性那个状态。好啦，那我们现在讲啊，我们现在是在那个整个六粗相的最右边，我们的缘起始点是在最左边。那这个小水泡啊起来之后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都其实是在做铺陈，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内容，在《金刚经》在后面一些的内容经文都会解释到。他说啊，你原来是大觉，无所不知啊，光明的，透彻的。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你忽然觉得啊，自己需要去了解一些事情，明白一些事情。你已经有了一个头，你要在头上面再加一个头。你已经觉了，你又想在觉上面呢再觉一些事情，觉上加觉，正正得富，应该是正正得正啊。其实就是说你画蛇添足，反而出错了。那是怎么办？一旦出错之后，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停止在那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一动啊，一动动则苦啊，动则得救。明天大家有听过这成语"动则得救"，一动就错，动了之后啊，你这个无明原来是在这个我们叫做业相啊，这个三系相，这三个名词啊，你还是要有概念。虽然名词不是这么重要，概念最重要，但是我觉得学到的楞严经，我想你三系相这个业相转向现象啊，你还是要知道一下。所以这个业相这个点上啊，你只是起了一个妄念，你都还没有产生能跟所，都还没有这个二元对立的状态出来啊。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业相啊，那个波涛汹涌，那个一个小水泡继续发酵，变成两个三个的时候啊，那个转向出来了。那个动啊，因为不止，它一旦动了，如果你没有修行，你没有去关照它，它会这个 momentum 它就会往这个动的方向走，越动越大，那个波是越来越大。一动啊，它就不停止了。所以下一步是什么呢？先从光明变成晦暗，之后就产生了能跟所。能啊，就是我们讲的转向，就转了，这整个东西开始转了，就往这个真的不归路开始转。有了能啊，这个能是什么？就是我能够见到，我能够觉知。我们说我们大概不同的这个 function 啊，作用有这个见闻、嗅、尝、觉知，那就开始啊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出来。有能啊，就一定要有所嘛，就是一个二元对待的一个状态啊。你要能够看见，你要有被你看见的东西啊。如果在外面空无一物，也就没有所，就没有能了。所以你去看啊，这两个东西已经是带妄了，就是开始已经不是最真实的状态了。它有能有所，而且是个对应的状态。如果没有锁，其实也就没有能。所以能锁是个对应的状态，但是在这里呢还没有分别心。我举一个例子啊，让你了解能锁跟分别心的状态。分别心是更粗的，它那个波动的更大，然后那个无明就更强烈。如果说一个小 baby 出来啊，他如果这个眼睛能看到东西，你放一个随便放个水果或放一个橘子好了在他面前，他可能看到一个圆圆的东西，他没有人教过他这是橘色还是什么颜色，也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是圆的还是方的，他就看到了这一样东西，他也没有任何的概念。有一点像我们所讲的能跟所。后来啊，他慢慢那个觉知，他那个意识形态越来越出来了。 那那个意识形态出来之后，有人告诉他，哎，这个东西叫做圆，那个东西叫方，这个颜色叫橘色，那个颜色叫什么颜色，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啊，我开始分别了，它是这个颜色，这个形状，这个我归类为水果，而且他会后来想要吃或不想吃，他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叫做分别，所以能所。跟分别，分别是下一步更严重的执着，那或者我们说更严重的这个分别心啊，或者说更应该这样讲吧，比较准确来讲，更严重的无明，更严重的无明。所以在能所的时候啊，其实还没有分别心，就是很单纯的一个能见到所见到，或者能觉知所觉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是往迷的方向走，在这里呢。我们这三个啊，我们叫做三系相。三系相啊，如果你还待在三系相这里面，还没有往第二章那个讲义走的话，哎，在这里你都算明心见性哦，你还没有分别心出来，你只是有了能所，这里面都只是妄念。在这个 stage，其实你都还只是有妄念，哦，还没有太严重的东西出来。那在现象啊，有了能，是不是就有所啊？那个所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境界相。这个境界相啊，因为你看，你光明啊，真如心的光明变成了这个业相的无明嘛，无明开始有晦暗。这个无明的虚空啊，在这个无真如本性里面是真空啊，光明的真空。我们讲真空妙有，是真正的真空的空性。到了无明的时候啊，变成虚空，或者我们叫太虚空。其实太虚空啊。是有各种这个有黑暗的部分，那么这个黑暗的部分啊，会后来会聚集在一起，变成了色相，就是我们所讲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相分，那个色相，那个黑暗的东西聚集在一起之后，后面的经文都会讲到，聚集在一起之后就变成了色相啊，地水火风啊，宇宙山河大地就这么出来了。出来以后啊，你这个地方啊就有了。所有了能，有了所，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啊，其实你还没有这个分别心啊，你只是啊，有了这个能所，那你就再往下面走啊，再往下走啊，就是往迷的方向，往迷的那个轨道越走越过去，然后再也没办法回头。之后啊，你的妄心，你是不是有妄念啊？再加上你的境界相，之后啊，我们叫做一念不绝。生三系啊，一念不绝生了三系，三系相之后呢，境界为缘，缘分的缘长了六出，境界为缘分而或者缘当做因缘而生六出，而长六出，六出相来了，六出相是什么？哇，你的妄心啊，会去攀缘那个境界，攀缘那个境界啊，你看看开始来了，尘沙惑。见思惑，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在三系相的时候，我们叫做无明烦恼，四十一品无明烦恼，只是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地方啊，你都我们叫做这个觉啊，我们就叫做这个叫做明心见，应该讲说真如本性啊，如来藏，一点点的起心动念，稍微迷惑了呢，就变成阿拉也识。所以三系相啊是这个阿拉也识，那么再往前面走啊，越来越迷糊了。那到了这个智相，什么叫智相？这个智慧的智绝对不会是哎呀你生智慧了，其实是刚好相反，你开始有了分别心了。你以为这外面所有的境界啊，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啊，是心外实有。你以为这所有的万法都是这个外面真实存在的。你忘了，你根本搞不清，原来是你当初那一念无明所生出来的。所以说，万法由心造，怎么出来的？就是你那个妄念投射出来的。妄念从哪里出来的？从真如本性出来的。所以真如本性啊，起了一个妄念啊，就变成了妄心。原来是真心，后来就变成了妄心。妄心下一步是什么？妄心的下一步。就生了万法，妄心是虚妄的，万法更是虚妄的。从妄心里面投射出来的万法当然是虚妄的， 你以为是实有，问题就出在这边，这个啊叫做具生法执，就是你以为这心外所有的万法是实有的，那么你会喜欢呢、啊？然后这边有个错字啊，应该是这个执啊，心外实有而其染净，善恶是非爱憎等分别，那个染净的净啊，应该是三点水的净，不是安静的净，应该是干净的净。好了，你以为心外实有，所以你会有分别啊。这个所有对立二元对立的这个感觉都出来，这意识形态出来了，所以这个智啊，千万别以为是智慧，它是分别的意思啊。好啦，那你现在有这个意识形态出来了，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出来之后，你这个感觉啊会延续，就是你那绝对不是 split moment， 就不绝对不是那个 split second， 或者就是那个 moment， 它会开始延续，那延续就很糟糕啊。延续啊，那感觉延续之后就变成更加的真实，那么更加真实，你有的这个相续相以后啊，你有相续相啊，那个时间的概念出来了，原来是先有空间的概念，哇，地水火风出来了，自己的身体出来了之后啊，更严重，你那个感觉啊，你有相续的这个感觉，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受者像出来，相续的感觉出来了，好了，相续的感觉出来，这个东西叫什么？分别法执。但是总的来讲，你就是以为万法实有，心外这个万法实有，这整个概念叫做法执，或者我们说尘沙惑，尘沙惑。所以你要把这个佛学学好，你这是最基础的基本概念了。深的东西我绝对不讲，我自己也不见得懂。所以呢，我们都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好歹你学佛学到现在，你总怎么样你都会想把你到底怎么进入轮回的事情给搞清楚，对吧？然后你要怎么回去，你要搞清楚，你要回哪儿去？我想这是所有学佛的人都想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先讲啊，这边是法执，所以我们说、啊、要断法执。那在下一步呢？哎呀，之前这个境界啊，越来越执着，越来执着，你会以我啊为出发点，啊，我为出发点之后呢？开始执着于这些的感情，这些的境界啊，有苦有乐，而且啊，不但你以我为出发点，这就具生我执，我执来了，你开始执着。为什么？因为好的东西你当然想要继续拥有啊，不好的东西你想要把它给除掉啊，而且这个你会把各种的这个名词啊、形容词开始给它加入各种的名词啊。语言啊，形容啊 ，price tag 各种的东西，你开始有这个名相，而且所有的东西以自我、以我为中心为出发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执。那我执出来之后已经完蛋了，没搞头了。为什么？你一定造业。前面这我们说过，惑一动啊，原来是不动嘛，如如不动，动则生苦。为什么生苦？因为动了之后你就有惑。或是前面这四个框框都是惑，都还没造业呢。有了迷惑之后，你就肯定会造业了，因为你心里想的事情不对了，有贪嗔痴啊，你就肯定会有行为上面的造业，跟嘴巴上面的造业，口业跟身业就出来了，所以起业相出来了。不但三毒，你还有起业，是真正干了些事情，说了些话，完蛋了。一有业。后面一个就是苦，就是你的苦果。你有可能造的是善业，你得到的善报；你造的是恶业，得到的是恶报。但是善报也好，恶报也好，因为你的心啊不够清净，你最后就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所以我告诉诸位，我们大家现在就在最后一个细业苦相的这个方框框里面打滚，六道轮回啊，越滚越下面，通常都是越滚越往下滚啊。那个很少越来越往上滚啊，正常情况越来越往下滚。那我们这个八苦天天在场啊，佛陀前面就是在呼吁大家说，那人生真的是很苦啊，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思不得或求不得，五阴炽盛啊，苦得不得了。所以怎么样要往回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灾问啊，整个修行不就是在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往回走吗？怎么回头啊？你要先破掉我执啊。我执是什么？ 其实就是对于你外面这所有的东西都放不下，心里过不去啊，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啊，人家说了我什么，我要不要跟人比，他对我好还是不好，这所有一切尤其是情执啊，真的是很难放掉。如果没有情执，根本就不会有娑婆世界。所以啊，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破我执，把我这个想法你要把它放下来，这个很重要啊。金刚经不是须菩提就问佛陀，其实怎么样安心嘛，怎么样降伏妄念呢？佛陀跟他讲说，你想要安住你的心，你想要降伏妄念，你想要脱离六道轮回，你想要永远离苦得乐，别无他法，你就是发心度众生。真的没办法，你就是把你自己的那个执着放掉，那怎么样帮助你放掉，就是发心去度众生。你能做的就是布施，布施就是那第一步，不管是财布施也好，无畏布施也好，法布施也好，就是帮你对治你的贪嗔痴啊。你贪啊，你就去布施，布施之后呢，你就有练习着把财富你的资源愿意跟其他人分享，你就慢慢的不贪了。嗔呢，无畏布施嘛，对治嗔，法布施不用讲了，对治痴啊，我们痴愚啊，全部都是那颠倒梦想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知识啊。人类的知识是污染的，这娑婆世界的知识是污染的，你怎么对治法它，你要学经文啊。你想要能法布施，第一个你自己得先懂啊，对吧？那我觉得其实你们都是我所有的，都是我的菩萨。为什么？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讲，我没人讲，我自己没办法懂。你自己念懂了，跟你能讲给别人听，这是很大的一段距离。而且你讲给别人听，别人还把别人弄懂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要紧。因为你们，我才能够精进，所以你们是我的菩萨。那我就在做法布施，对治我的痴愚。有了正知识以后，有了善知识以后，我也能够帮助我自己去对抗我的嗔跟痴。那有的时候啊，我已经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但我做不到。这个时候呢，我的觉知能力比较强，我知道这是我的业力。我的业力啊，其实你修行啊，就是在跟你的业力拔河啊。你想要往左边的真如心方向走，你的业力会把你往右边拖。那如果我们今天很幸运哦，每个人都走出第一步，开始有能力听到，就是我们有这个机缘呐、啊，听到这个佛法，这个善知识。那但是做不到，因为业力是真的嘛，业力真正在那儿成熟了。那你们可以去拜忏，这是我自己做的，我磕大头大礼拜。35佛忏，或者你们有各种的拜忏啊，那个像讲说梁皇宝忏啊、水忏啊，各种东西。忏是什么？忏悔你的罪，所以你用各种方式去谦卑的面对自己的业力，然后希望借由忏罪能够让自己的业力清净，那你就有办法知道这个善知识，明白了还能去做到，你就跟业力的这个拔河啊能够赢得轻松一点，或者你不要再被他拔了，因为你随着业力的洪流真的是，哎呀，真的要飘到哪里，你不知道那目的地在哪里，目的地通常都是在地狱里面了，时间迟早而已，只有可能是下一站或下下站，你不知道。所以好，我们在跟他拔河，那第一步要破我执啊，我执要布施，那我执破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很厉害啊，那个初六道轮回了。我执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再着外面的境界相，你的身相、境界相你都不着相了。那阿罗汉，小圣的阿罗汉到这边就停歇了。哎呀，他也不管其他人干嘛，我就停在我所证的空性里面。但是他有个问题啊，他证得这个空性，他是偏空啊，因为他法执没断啊。他觉得空性是真实的，他要住在那空性里面，他不要出来，那你不就陷入另外一种执着了吗？那个东西叫法执。所以我们修菩萨道不能够走阿罗汉那条路，我们呢要福慧双修，一边修福一边修慧，所以继续往前走，我们走是另外一条路。好了，我执破掉之后呢，我就要破法执了。法执是什么？就是虽然啊，我已经不再执着于这个境界跟我自身的这个肉体， 可是啊，外面所发生很多的现象，比如说空性啊、六道轮回啊，你也要知道这些东西啊，甚至是佛法，这些东西也都是虚妄的，你也不能执着。你执着到佛法里面，你也糟糕，你也没有办法往前走。你执着到任何一样东西，你都没办法找往前走。你执着你想要空寂，你想要不要受人打扰，那你完蛋，你还是一种执着。所以啊，到后来啊，就是不要起心动念。你一定要了解他修行是什么，就是让你不要起心动念。所以法的执着也不能执着啊。金刚经不是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有两种方法解释啊。佛法你都得舍掉。就是说你佛法你都不能执着，更何况那些不是佛法的东西。那更广的来说是什么？色法，就是色法。色法你都得舍掉，你都得舍掉。更何况是空，非色法。就是告诉你，其实啊，到最后你哪里都不能执着。尘沙惑啊，这个法执啊是比较细微的执着，但是还是不能执着啊。你要一步一步往前走。好了，那后来你法执是不是破掉啦？法执破掉之后呢，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你再破一品无名烦恼，有41品无名烦恼啊，这个后面都会讲，有这个不同的法，这个佛，这个有果位啊。你只要破掉一名，我执破掉之后。法执破掉以后，你再破一品无名烦恼，你就又回到三细相了，你就明心见性咯。这个时候你就明心见性了，在这个状态里面没有任何分别执着，其实已经非常清淡了，你只是有妄念还在起心动念。那这个阶段，那已经是这个阶段啊，是那个功力非常高强的菩萨在修的，你就慢慢慢慢啊，把你起心动念这些念头啊，一个一个止息。它分成这个41种不同的念头了，其实有很多的念头啊，让你慢慢止息。记不记得我们在《圆觉经》里面有讲啊？说什么？他说啊，哎呀，这个境界啊是虚妄的，所以啊，我要远离这个境界。我心里就在想，我要远离这个境界。那第二步呢？第二步是说，我要远离这个虚妄境界的这个心啊，其实也是虚妄的。就是我的心意识啊，也是虚妄的，所以我连这个虚妄的心啊，也要远离。你看到、啊、一步一步越放越多，越来越细。第三步呢，我连我要远离这个虚妄的妄心啊，这个就远离，其实也是虚妄的。所以连这个远离啊，亦要远离。到最后呢，远离远离，亦要远离。你去想这个境界，由粗到细，这个念头啊，由粗到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远离远离，亦要远离，远离远离，远离亦要远离，一直远离到所有的念头全部止息。那恭喜你，你回到真如本性了，你回到楞严大定了，你回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大觉了。所以我们刚刚所有的复习就是在告诉你，你怎么从第一头走到右边完全的迷惑，怎么再从右边回到左边。那这边呢，我们要提一个醒，金刚经曾经上过的同学记不记得第六品，我们说我空法空，空也空，穷空到底大三空，记得吗？我空是空什么？空我执啊，就是把六粗相里面那个见思惑给做掉，给清干净啊，给空掉。第二步呢，法空，空什么？空法执啊，把尘沙惑给断了。第三步，空什么？把空也要空掉啊，就是把你那所有的念头给空掉啊，就是要把你我空法空都得断掉的那个念头，那个执着也要断掉，就是一步一步来，到最后所有的念头我空法空，连最后那个要空的那个念头也空掉的时候，你圆证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两段呢、啊，告诉我们阿难跟佛中间的一个讨论。为什么？因为经文说到心生所以法生，法生所以心生，所以你第五个妄念呢、啊， 第五处破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第五处啊，就是在告诉你，因为前面那阿难讲的四处啊，哎呀，他真的很努力的想了四处啊，第五处开始啊，已经讲不太出来地方了，就开始把佛陀以前讲的一些话拿出来。但是呢，佛陀其实他是在讲大乘法门。阿难是佛的表弟啊，天天在他旁边跟着，就听了很多的这个大圣的内容，可是没搞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就把经文拿到我们的面前来，我们来看看阿难跟佛到底说了些什么，第五处真心到底说了些什么。等到我们这些完毕之后呢，我们把第五处经文完毕之后，我们就停下来让大家开始发问啊，或者有什么想法？那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就来讲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很简单的啊。好了，那经文我拿过来，我看看啊，等一下，经文在哪呢？哦，好了，在这里啊，他说啊，这个他说我今，他说阿难说啊，我常闻佛啊，开示四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来了，我们刚刚讲的半个小时就是在告诉你什么叫做心生故种种法生，法生故种种心生，就是在告诉你啊，真如本性因为一个妄念而产生了妄心，真心变成妄心，因为妄心的作用啊，你就产生了地水火风以及这外面所有的境界，这一切的境界，不管你是看得到摸不着或者看不到摸得着摸不着的，总之对于你来讲是存在的任何东西，一个概念也好，或者说一个真的真实的物件也好，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你妄心所投射出来的。所以呀，佛是在告诉大家，心生啊，你妄心生出来之后，这个妄念的妄法也跟着出来的，所以心跟法都是虚妄的。这个心是什么心？就是我们之前上一堂课五蕴里面所讲的那个色受想行识的那个想啊，对不对？就是那个想啊，那那个想就是我们的心意识啊。如果你没有妄念，心意识根本不存在。就是因为你有了妄念，心意识就存在了。心意识其实是依赖在妄念上面，所以根本它是需要依赖某一些东西存在的东西，它是虚妄的。心意识出来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妄心啊。妄心出来之后，当然外面的万法就生了，万法生起。既然你的心意识是虚妄的，万法所有的法是诸法是从心意识里面投射出来的，那诸法当然也是虚妄的。好啦，那万法怎么又生了妄心呢？法为什么又生心呢？因为你的心啊，不会乖乖的坐在那里，他会去攀缘啊，去攀缘啊，看看今天谁说了什么话呀，谁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外面这个股票又上涨啦，什么又怎么啦 ？OK， 万法就让你生更多的妄念，所以心生法，法生心，两个东西啊，就像鸡生蛋，蛋生鸡啊，永远不止息，越来越多的妄念，越来越多的妄法，两个其实都虚妄的。你唯一要做的，你说能断哪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到底先杀蛋还是先杀鸡啊？还是先生鸡？其实你真正又不是鸡又不是蛋，你真正要做掉的是你原来一开头那个无始的妄念。妄念一停息，妄心不见了，外面的万法当然也不见的，全部都是虚妄的。所以这个啊，是佛所讲的意思啊。那开示四众，四众啊，其实有好多各种不同的解释啦，有什么出家四众啊，什么听法的四众啊。不过很多地方解释说四众啊，你可以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比丘尼出家众啊，有男的女的，还有优婆塞、优婆夷就在家众，男的女的，所以四众有各种解释了啊。这个倒是你就去取你自己相应的方法就行了，这不倒不是很重要。好了，那我们来看看他的逻辑啊。佛那个阿难就说：“哎呀，我刚刚之前就听到佛讲这些话，那我今天就想啊。”他说：“我现在就在这想啊。”他说：“啊，即使我这个正在想的这个思维的这个体啊。”其实就是我的心性，这是阿难在讲。 你正在思维的那个思维体是什么？其实是你的心意识，色嗅想行识里面的想。阿难说啊，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我的心性，就是我的真如本性。他也搞不清楚真如本性，他觉得反正这个就是我的真性了，就是我的心性。那么他就跟这个佛讲啊，因为啊，你之前有说法生啊，有法生故种种心生，所以呢，我知道了。任何万法发生和因缘和合万法发生的那个地方啊，我这个心意识啊就会跑过去跟这个万法也合在一起，所以啊这万法到处都有啊，什么地方都有，所以我的心啊就到处去合啊，只要有法的地方就有我的心，所以啊就也不是在内也不是在外也不是在中间，因为前面讲内讲外讲根讲什么内转外转，反正所有东西都被推翻了嘛。那他现在就出来的这个想法，而且他是有所本哦，因为佛讲的这句话，所以啊他就讲这个，哎呀我的心啊就是万法因缘升起嘛，升起的时候我的心就合过去。好了，那佛是用什么方法来破解阿难呢？佛啊就是用这个，好了，那你说这个心啊会去跟法合在一起，佛的那个理论就说，好吧，那我们就针对啊你这颗心啊，就说阿难啊，你所谓的这个心啊到底有没有本体，我们依据这件事情来讨论啊，我们来破解，我们就以有没有本体这件事情来讨论，你说这个心啊会到处跑去跟人家合吗？那这个心到底有没有本体？好，如果没有体的话啊，他说汝今说言有法生故种种心生啊，随所何处。好，佛说好吧，如果你说这是对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还他说到底有没有体，如果是心无体的话则无所合。如果你今天这个心啊是没有体的话，是没办法跟万法合了。为什么呢？他现在佛啊来解释，他说啊，若无有体啊，如果没有体的话，如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成合是亦不然。他说啊，如果你这个心啊是没有体，而且没有体你竟然照理讲没有体根本没有办法跟外界合嘛。那他说阿难，如果阿难硬说我这个心啊是没有体的，但我可以跟外界合哦，那佛说那你这样子就等于啊，如同我们本来有十八界嘛，对吧，六根六尘六识，这所有的十八界各自都有各自的本体啊。他说那你现在搞来一个东西没有体，但是呢却可以跟外面的六尘合啊，你不是说万法在哪里你就到哪去合吗？那你不是搞了半天你多出来的一个第七尘，一个无体的第七尘，没有本体的第七尘，跑去跟前面的六尘在那里合，然后搞出了第十九界。他说那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啊他跟阿难讲，我再讲一次，佛是以这个心意识到你到底有没有体来讨论，如果没有体你还能合就搞出了第七尘跟十九界，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有体的话，好了，那如果我们说心意识啊，就是说阿难所说的这个心啊，如果有体那会造成什么的现象呢？那如果有体的话，那佛就说，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啦，你呀、如汝以手啊自治其体，汝所知心为复内出为从外入，若复内出还见身踪，若从外来先何见面，这什么意思？佛就说啊，好啦，那假设啊你的这个刚刚无体已经不存在了嘛，没办法存在，那假设你有体好了，有一个本体，有一个字体，那这个你今天啊，如果你今天拿自己的手打你身体一下，或打你身体任何地方一下，一定会痛嘛，会捏啊，这个痣可以有人解，反正你用捏也就应该就捏的意思了，你去捏你自己会痛嘛，对吧？好啦，那你捏这个动作就是一个法，对吧？法不见得是一个东西嘛，你捏用手去捏你的身体会痛，这也是一个法呀，就发生了一个事件，外面发生了一件事件，那你的那个心不就要跑上去跟这件事件合吗？那你的心意是不是要跑上去跟他合？那佛就问他了， 好了，你先用手捏了你自己一下，你的心意识跑上去去合，法生所以心生嘛，你心跑上去跟他合合。那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你这个心啊，是从，因为有体嘛，有体一定有一个处所，那你到底是从身体里面跑出来跟他合呢，还是从外面跑过来跟他合？如果是从心身体里面跑过来跟他合的话，那你不就回到第一处真心了吗？你应该先有感觉到五脏六腑啊，所以你没有嘛，表示不是从身体里面跑过来的。那如果你是从身体外面跑过来的话，那你这个体应该要先看到你的面嘛，一定你的心一定要先觉知到你的脸嘛，先看到你外表才能看到你的这个，先看你的外相才能够回到你的那个才能够跟那个被捏的那个地方合嘛。好啦，那如果从外面来，他说你应该先见到你的脸啊，那怎么会就直接没见到脸就去跟他合了呢？那阿难呢就跟老师说，哎呀，你说的不对。他说，老师，见是其眼，心知非眼，唯见非意。阿难就跟老师讲说，哎，不是啦，那个看到东西的是眼睛，不是你的心，你的心啊是有觉知，但是没办法看东西，这个看东西啊不是心的功能。那佛又说了，哦，那佛就说，若眼能见，汝在世中门能见否，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皆见物，若见物者，云何名死？那佛就说，如果你说看到东西应该是眼睛啊，他就用两个比喻来对来破他。他说，之前我们就讲过啊，那我问你啊，如果你站在这讲堂里面，你看到外面的东西是你看到呢，还是那窗户看到？因为佛一直是用窗户来比喻眼睛，用人呐、啊，就是里面的那个人呐、啊，来比喻那个见性，或者我们的那个真如心，或见性，或者我们讲的那见经。所以门框看不到东西嘛，里面的人才看到东西啊。所以看到东西的不应该是眼睛啊，应该是你的见性啊。那他再用另外，如果阿难还不买单，他再用另外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那些已经死翘翘的人啊，他眼睛都在啊。那请问他死翘翘之后，他眼睛在，请问他看得到东西吗？如果你说眼睛看到东西，心不是那个心的话，就是眼睛，那所有的死人都看得到东西啊。那我想请问你，他看得到东西，你觉得他能叫死人吗？所以佛是用这样子一个逻辑去推翻阿难讲的话。好了，他说，好吧，就算啊，我们说你那个见，刚刚你所说那个心意是真的有体好了，就算真的有体了，那我现在就来问你了。他就分四个方面来 challenge 他，这四个其实很简单，一听就懂。他说，那我请问你，你这心意识的体到底是有一个体还是多个体，或者说我们不管它是有多少个，你这个心意识的体是遍布你全身呢，还是并不是遍布你全身？你就明去想清楚，它分四个方向去着手。第一个，那你说有体嘛，对吧？我们先不管前面的死人谁看到什么东西，我们就先假设他真的有体好了。那佛就问阿难，是一个体还是多个体，或者说是遍满全身还是并没有遍满全身？我们看看呢，如果是这个心意是只有一个体，若一体者，则汝啊以手制一只持，就是那你啊用手去捏你其中四只的其中，你用左手去捏右手好了，四只音觉。那你如果全部四肢 share 一个本体的话，你用手去捏你四肢任何一个地方，应该你所有 share 这个本体的四肢其实全部都应该感应到。好啦，如果贤觉者，如果真是感应到了，那个贤啊其实是感应道交的意思，就是感觉到的，心心相印的意思，心心相印。好啦，他说如果你真是感觉到了，至因无在，那你如果四肢都感觉到，你捏你自己一个地方，四肢都感应到了，那这不等于没感应吗？你全部都感应到，表示你原来捏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感应，全部都有感应，你也不知道哪里被捏了。所以啊，若智有所，则汝一体自不能成。你看嘛，你如果是一体，你随便捏你自己一个地方，全身都痛，一个地方痛，全身都痛，捏了等于痛了等于你根，就等于你根本不知道哪里痛。 那如果你说捏啊，是真的有捏某一个处所的话，那应该那个处所会痛，那表示你说一体这个地方就被我推翻了。好了，那如果不是一体就是多体，多体更不用讲了，这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果一个人有多体的话，你最后成佛不就变了好多尊佛，这是我们前面有讨论过的啊。那你不是有一堆人在你身上，不变成那个 personality， 不变多重人格，有一堆人在你身上，那还得了，那中邪了。所以多体是不可能的。那第三个 scenario 是什么？第三个是说，如果片体，你先不管它一个多个，就是说全体全身都有，其实如果片体的话，就跟刚刚一体是一样的，你捏你某一个地方全身都会痛，所以片体跟一体是同一个意思，就不会 work， 也被推翻了。那如果你说并没有片体啊，是在身体某一个地方或某两个地方或者怎么样，不管，那你说如果不片体，那佛就说好了，那我问你，今天有一个人又打你的，或者说你用你自己的手去打你的头，同时啊，你两只手，一只手去打你的头，一只手去捏你的脚，你头也痛脚也痛啊，那如果他不变体的话，你应该头痛了脚都不会痛啊，你应该是只有某一处会痛啊，那现在你捏你三个地方四个地方，你捏你几个地方，那几个地方都会痛，表示不是片体这个东西也不对。所以啊，事故应知随所何处，就是阿难一开始讲啊，法在哪里心啊就跑上去，法在哪里心就随所何。所以啊，你刚刚那个 statement 啊，事故应知随所何处，心则随有，就是法随所合的地方，心则随有，这个东西无有是处。那你这个 statement 啊，其实是不对的。所以第五处真心啊，阿难讲的这个地方又被佛给推翻了。阿难讲说法在哪里啊，法发生的时候心就合上去了，这个是不对的。我不知道啊，这个逻辑啊，你吸收了多少啊，或者你会不会觉得在烧 scratch your head， 还是怎么样，你明白了啊。其实我真的要讲的是说啊，七处真心啊，它是一个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啊，你把你人世间的一些逻辑或我们原来的逻辑把它放下，让你有能力啊，把你原来的那个逻辑放下，进入一个新的逻辑思考或者一个新的逻辑世界。进不进得去啊，我真的觉得跟你有没有慧根啊，或者你够不够聪明啊，我觉得真的没啥关系，就在于你的心够不够清净。你只不过把你原来学的东西放下而已啊，然后去学一个新的很简单的逻辑。为什么进不去？如果你现在进不去，是因为你的心不够清净。那我自己自认明，我从小都觉得我自己聪明过人。我一开始坐在，我念书随便念，考试随便考，但我真的坐在《金刚经》面前的时候，我真的 scratch my head， 我进不去。后来我坐着，坐了很多天以后，就在那坐着，很多天，很多天以后，还是几个礼拜以后，哎，我忽然进去了。我相信我没有变比较聪明啊，我也没有开始忽然有一天有了慧根，其实都不是，因为我心清净了，我能够把我这一辈子或累世累劫所接受的那个逻辑的 training 放下了，我就进去了。因为他的逻辑一点都不难啊，只是看你有没有办法跟你原来的逻辑在那里抗争，你有没有办法把你原来的东西放下，你放下了你就进去。那我们反正今天那个小天使有帮我们录音，你可以回去多听几次，不会听不懂，第五第六第七越来越简单，最难的第四品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前面七出真心啊，我们再花两堂课讲完以后呢，后面呢就开始是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佛法内容。这一段就算是一个门槛就过了，那么到后面呢有一大段大家可以慢慢享受。我们在今天先在这边先停一下，今天最主要内容我们讲完了，我们先